好，有多少位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的？挥挥手。头一次啊，见面的。好，我们给他们掌声好吗？让我们打开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起说马可福音第一章。很紧张。马可福音第一章40节到42节，我们看一看。马可福音第一章40到42，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41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让我们低头祷告。父上帝，满心感谢赞美你，在这美好的早上，我们看见神你的话语里面有你自己的慈爱，有你自己的信实，有你自己的能力和同在。就让你的话语，让你的真理来叫我们得着自由。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新来的朋友都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愿你来祝福和使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长大麻风的人和其他的病不一样，特别是在2000年前的时候，是因为在律法之下，麻风病是被咒诅的。我们看见呢，无论病痛在人的生命里面好像是一根刺，那病会带来什么？病会带来很多的伤害，一起说伤害。病会带来很多的折磨，一起说折磨。那当人有大麻风病的时候，在2000年前呢，特别是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家人是不允许他们回家的。为什么？因为只要大麻风的病患者一回到家的时候，整个家就不洁净了。如果病患者碰到厨房的杯的时候，杯不能用了。如果病患者碰到任何一样的东西的时候，这些家具都不洁净了。所以你看，家人是不允许他回家，而且社会排斥他，因为凡是人不小心碰到他的时候，别人也因为他的大麻风病就不洁净了啊。所以社会的人拒绝他，世人拒绝他，你可以想象大麻风病患者他的心灵会怎样？会怎样？很忧伤，而且会有孤单，而且会拒绝感。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在他身旁。所以你可以想象大麻风病患者，他们不只是在心灵上很大的创伤，在情感上是没有亲人，没有家人，没有朋友，而且别人也否定他。再讲，凡是人施舍给他的衣服或者是给他的钱，只要他的手上碰到钱财的时候，这些钱是不能够被接受的。所以在市场上，在街上，他就算拿到人施舍的钱，他也不能用。为什么？没有人敢收他的钱。他的钱一碰到他的手上，再转过来，人不敢碰。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什么都完了，人的爱没有，整个失去拒绝他，他没有拥有自己的东西， 只有自己的一套的衣服，或者是家人再给他换上另外一套的衣服就不能洗了，家人不敢洗他的衣服。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什么都完了，就在他什么都完的时候，又加上他的整身都是皮肤这种的折磨，而且大麻风病患者他们的手掌手指甚至身体有一些的地方不只是会烂，而且会脱掉，手指会脱掉，耳朵烂的时候耳朵脱掉，脚趾也不小心的时候也会烂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身都是臭，整身都是在腐烂，整身都是使到他不能够停止啊，停止那种的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如果冷气冷一点，我们会觉得冷气机太冷，如果刚好你坐的那个角落没有冷气到，你就觉得冷气不到。那如果你皮肤有点痒的话，你就觉得不舒服，对不对？那全身不舒服的话就怎么办？整个人很失落。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候大麻风病患者人一见到的时候，他不是人的尊荣，他简直是没有人的面子，他好像是废物，他好像是废物。所以他想受是没有的，他要物质是没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麻风病患者他已经是绝望的，所以圣经说他来求耶稣。那这个求字很有意思，求的意思就是说我放下，一起说我放下，一起说我放下。你的骄傲没了，你的自高没了，就是因为人太绝望的时候人的高傲就没有了。但是相反的时候，人太过自怜，有时候信心也没了；人太过自卑，有时候也太容易放弃自己。一直说不要自卑，不要放弃。你没有看过在医院里面有些病人病到很重的时候，甚至有一次碰巧，我不是要探望这，对不起，因为我的声音已经杀声了，所以我如果再喊的话我就没有声音，我晚上还有呢聚会，请原谅，谢谢。嗯，很舒服啦。好，所以我就经过这张病床，我就看到一个老爸爸，他的身上有些那些管子，然后我看到我所不认识的一个应该是他的女儿啊，那女儿就哭了。为什么女儿哭？因为爸爸说让我死吧，就把那个管子啊，不只是氧气管还是什么管，在口的在鼻子的都是这样拔掉，每一次他拔掉的时候女儿把他套上，然后他说让我去吧，我不要我这样下去了，又拔掉。女儿说爸爸你不要这样，又套上。给我刚好就是这样凑巧经过的时候，我感觉到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人活在世上真正的安全感是什么，真正人的保障在哪里。当你还好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生命很宝贵，但是人的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人就觉得健康是 number one， 对不对？有钱是好，但是有钱天天看医生你要不要？当然不要。有物质的享受是好，但是心灵很大的创伤不得医治，那是不好。所以这个大麻风病患者他很积极的，他来求耶稣。 我佩服他的信心，为什么？因为当时候这种病人的心灵啊，他们的心境啊，是很糟糕，简直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为什么还要求医治？简直已经被折磨到不成人形了，为什么还要求耶稣？但是他的信心很棒，一起说很棒，就向耶稣跪下。你看他跑到耶稣的面前跪下，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气。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候他是住在没有人的地方，白天他需要进城去讨饭，晚上他不能够住在城里面，因为城里面没有他的地方，所以他要住到一些比较荒凉的城外的地方，晚上就住在一些旷野的地区。白天如果他进城，他需要向那些人群讨饭的话，讨吃的话，他需要看到人在远远走过来的时刻，他必须把脸伏在地上，然后要把尘土扬起来，然后他需要嘴里喊着说，哦，我是不洁净的，哎，我是不洁净的，喂，我是不洁净的，让开让开。那些人一看到他的那个模样的时候，又说我是大麻风的病患者的时候，那些人啊好像看到鬼啊，病红麻风病的人来啦，闪开。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要讲话的机会都没，所以如果他的家人亲人要给他吃食物的话，就需要有一个距离把食物放在地上，还是扔给他，就是这样丢给他。你说可怜吗？可怜吗？可怜。而且在当时候他们的宗教，他们如果不小心碰过他所用的器具，或者是碰到他的身体，他们已经在他们当时的律法是沾上了不洁，而且什么都不能做，不能回家，你是不洁了，像大麻风病患者，然后不能够上班，然后不能够碰任何在城里面的东西，然后不能够碰到任何的亲人家人的手和身体，他必须赶紧就是这样跑到祭司那里，然后去行洁净礼。那在他行洁净礼的时候，如果是在早上他碰到，他不能够说，哦，我洁净了然后我回家，或者是我上班，不能，他需要等到晚上。利未记14章16节，他需要等到晚上，这个礼才算呢，就是说已经在晚上的时候才能够真实的被宣布你洁净了。那有人就会问，这个人不是很冤枉吗？无端端的碰到大麻风病患者，他就一整天就废了，时间没了，人要离开他了，他什么工作都不能做。所以他向耶稣说了这样的话，很感动，他说，耶稣，你若肯啊，这句话要很留心，他不是说你能不能，他是说你肯不肯，意思是说他的信心比当时候的人还大。有些人会问，耶稣你能不能医治我，耶稣你能不能帮助我，那还怀疑上帝的能力。但是这个麻风病患者他是说，你若肯，这句话不一样，只要你肯，耶稣必能叫我洁净了。就是说在宗教律法我是洁净了，在身体上 我会得到医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在前几天，在我们那边的圣公会，在他们联办的一些的医治大会，那不同的宗派都来。那有一个姐妹，在有一间叫 Saint Philip 的教会，这个姐妹她是从天花板修理的时候不小心，她从天花板掉下来，所以她这个一掉下来的时候，在几年前她受伤了，所以她不只是受伤，而且她的腰部的问题，可能是脊椎骨的问题，所以她每一次在家，因为是双层的哈，所以她每一次上楼梯的时候是这样，我做给你看，她上楼梯的时候是这样上，正常的，但是因为她的受伤，她下楼梯的时候她不能够这样下，她要背后抓住杆栏然后这样下，那从二楼下到一楼嘞，很夸张的。那一天很奇妙，我问她，我叫她出来，我说姐妹你要好吗，因为我说有谁有这个痛在这样的位置上，她说有，我说你要好吗，她的信心很大，一看就知道很积极，很谦卑，很追求。我说姐妹我问你，你真的要好吗？要。哇，她整个人就被圣灵击倒了，很奇妙，她爬起来之后她什么好了，他真的整个背后到腰部好了，然后他走的时候他就知道了，然后他就下那个讲台，他下去讲台的时候他说我好了，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就做了一个见证说，就是因为我的受伤在几多多少年前，现在我做示范给你们看，他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他才说我是要像这样的方式下楼梯的，现在我好了，我可以这样下了，荣耀归给上帝。不只是他的背后得到医治，他的耳朵半聋的也听到了。那为了证明他好了，我从前面问他，你听到吗？你听到没？我一直从讲台走到他们的礼拜堂的外面，我一直在试他，你听到吗？他说听到。我再走到教堂的外面了，在门口，听到吗？听到，听到吗？听到。荣耀归给耶稣。好，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信心，一起说。我要告诉旁边的人说，我们要向后面人说，我们要向前面人说，我们要。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就方便了很多。很多人会怪讲员呢，他们说为什么他会好，我没有反应呢？为什么他已经这样蹦蹦跳跳了，我的痛还在呢？那医治有不同的方式，有时候是立刻立即好的，当场他就好了，有时候是他回去的时候隔天隔两三天，他不知不觉一起床呼尿了，不天啊尿了，对不对？你听过不少。那有些就拉长了时间，一两个星期才会好。那有些是祷告了他也没有发现好了，不久之后忽然间有一天他才发现，哎，我这个姿态一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痛没有了，平时做这个姿态有痛呢，他是无意中发现的。所以有些是真的可怜，好了也不知道了，有些是怎样祷告也不好，也是可怜。那你就要忍耐了，一起说忍耐，忍耐，有神的时间。 Amen Amen。 好，所以耶稣动了慈心，那这个慈心就是神的慈爱。每一次我们一碰到神的慈爱的时候，我告诉你不得了，一直说不得了。有孩子的人很明白我说这句话，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只要晚上发烧而已啊， 我们两夫妻睡觉都睡不好，而且我们两个人会半夜都起来的，而且我们两个人会半夜不同时间起来，不同时间去看孩子，对不对？只是孩子发烧而已哦，只是孩子不舒服而已，那么简单。我们做老人家的整个晚上都不安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们碰到神的慈爱的时候，神的爱有多大？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爱有多大？比地球还大吗？大吗？比亚洲还大吗？比中国还大吗？比新加坡还大吗？比大马还大吗？比宇宙还大吗？我告诉你，当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神实在伟大。 Amen。 我再讲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印尼我去传道的时候，那我就去到那个地方，不认识那位牧师，那位牧师就说我们带回吃饭，他是印尼人。我说好，你的阿拉玛萨阿拉，我们就去吃。然后我的翻译员是印尼华侨，是从耶加达去的一对夫妇。然后就去的时候，这位牧师说，我们会有一个贵宾，有一位贵宾，我就没，就是说无所谓的，你放谁在我旁边都 OK 的。只不过他说这位是联合国的官员，我就眼睛大了一点，我说我不认识这样的人呢，吃饭不是很难讲话？他说没关系的，他也是刚刚接待他，原因是他的教会有一位警察，这位警察是当地政府要求这位弟兄陪着他和保护他和给他一切他所要的资料和去任何一个地方。我才说哦，不嫉妒，是那样的意思。好了，既然吃饭，然后就在聊聊的时候，我就问这位官员，我说你来这个小小的印尼的地方做什么？他说我是来拿一些统计的数目和调查一些过去所发生的暴乱一点点的事情。我说哦，不嫉妒，印尼话哦，是那样哦。然后不久吃了饭，他就拿了他的手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手机。他一通这个电话，原来他是打回联合国去。我心里面想，有什么了不起？你的电话一通，联合国收到；我的祷告一通，天堂收到。天国收到，那才重要。一起说，天国收到，那才重要。联合国已经很重要的重要了哈，你不要讲形容了，这样多国家都派了代表去，那天国又怎样？哈利路亚！不要小看神的慈爱，不要小看上帝的信实，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 Amen， 把掌声给我们的上帝。他的电话一通，联合国收到；你的祷告一祷告，天堂收到。很紧张对不对？紧张不紧张？紧张。所以耶稣就伸手，其实已经突破了当时候宗教的约束、律法的禁止。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神伸出他的手，无论像怎样败坏的人，无论是怎样痛苦的人，无论是怎样伤害的人，无论是罪恶有多重的人，无论他的问题有多大的人，无论是社会不要的人，上帝伸出他的手。阿们，阿们。你可以感觉到神的爱吗？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每一首歌很甜，歌里面的内容不只是旋律很好听，歌词很动心。一起说很动心，不是很痛心，很动心。 很动听，对不对？意思说很动心，很动听，不痛心。外面的歌如果是消极的时候，你一唱心痛，因为他提起那些回忆的事，那种伤害的事，对不对？但是诗歌很美，它是怎样提醒我们在诗歌里面找到神的爱。然后耶稣说什么？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不是远远只是伸出手来，诶，不要走过来，你不要传染给我，怕怕怕怕怕怕到远远去，怕，不要不要来，不要来啊！祷告就好了，等一下我一摸你，你的细菌不怎样哈，皮肤问题全部跑过来。这种的接触 contact， 这种的触摸，神就好像在我们信主的那时刻，他不是住在天堂而已，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心中。阿们，阿们。那你不能够想象神的灵是怎样把它缩小啊，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缩小其实也不对的，怎样把他自己这样伟大的上帝，这样伟大的三位一体的神，其中一个位格的神，一位圣灵，缩小到能够住在这样多人的里头。你用科学很难去探讨，你用化学用物理学你都不能够想象上帝这样大的，这样伟大的，怎样能够住在你里面。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神爱我们， Amen Amen。 然后耶稣说我肯，圣灵说我肯，天父说我肯住在你里面，我肯帮助你一生一世，我肯永远爱护你。你洁净了吧。你洁净的意思有两个，一是在律法 之下，你的这个问题是因为咒诅，因为罪的缘故。那不是每一种病今天你有的时候都是说，哎呦，这个执事现在他有伤风，他被咒诅了。哎，不是这个意思啊。哎呀，这个领事的人他忽然间有肚子痛啊，他被咒诅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当时候有些的病特别在旧约里面被挑出来，是著名是不洁净的。所以耶稣说你洁净了，已经是怎样呢？在他们的律法里面，耶稣自己解开了，就好像罪的工价乃是死。在神的律里面，人犯错人要负责，你不能够说，哎，我行善积功德，然后我靠我的行善行了很多善，然后自己上天堂。我举个例子，有些人说行了善积功德，这是因为良心的功能，这也是宗教常常叫我们要做好，有没有？很多人都说，哦，宗教是好的，宗教叫人做，叫人家做好事，对不对？但是请问，宗教叫我们不要撒谎，我们有没有撒谎？宗教叫我们不要冲红灯，人会不会冲红灯？宗教叫我们不要在考试的时候偷看，人还会不会偷看？人在宗教里面被教导说，哎，恶有恶报，人怕做恶事吗？还是不怕的哦。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行善是好的，但是行善却救不到自己。举个例子，有些人说，我放生，我放鱼，我放龟，乌龟的龟，我放鸟。你放这些这样便宜的动物就上了天堂吗？有一天 Hello，你拿了百货公司的2块钱的东西不还钱，然后跑到门口，肯定 security guard 会抓的，因为会响嘛，那个仪器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那看到一个人拿着两块钱的东西，只有两块钱，这个 Scribe 会带去见经理。经理说，为什么两块钱这样少的钱你都不还？然后他说，我行了很多善的，我积了 很多功德的，不还不可以吗？警察这就来了，不久就上法庭了。那法官就问他，两块钱罢了，为什么你不还？他说，法官大人，我过去放了很多动物，放了很多鱼，放了很多乌龟在槟城，所以槟城的聚落室的乌龟爆满，满到全部差不多不能呼吸要死了，重贴的很多重贴的，因为人要行善嘛。法官说，乌龟跟你有什么关系？就说你放了乌龟，乌龟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是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对不对？对不对？你用别的来代替自己的亏欠是行不通的，错还是要承担的，犯了错还是要去面对的，种瓜得瓜，种菜得菜，对不对？你不能够种菜得榴莲。昨天我吃了一些叫做什么什么榴莲龟，我不会叫啊，是龟但是里面有榴莲，12点多才吃，哇好吃，但是很怕今天早上有味道，特别口中出来的哈。好，讲回来了，你洁净了吧，就是你的罪赦免了。谁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说你洁净了？自古以来人类的历史，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威，有这样的权柄说你的罪从以前到现在免了。哇，只有上帝的儿子能够讲说哈利路亚。然后第二，你的病得到医治了。42节，大麻风即时离开他。那这个时候圣经的形容很好，是立刻的。所以我说有些人是立刻的，但是有些人是几天的，有些人是几个月的，有些人怎样祷告都不好的。有一位弟兄来新加坡刚刚开手术，因为他的癌症已经跑到一些地方了，蔓延到一些地方。神已经给他一段时间，当我们在不同的地区，有时偶尔遇到他，他好了，连本身带要割掉的，他不需要，他一直平心祷告，所以上帝还给他讲话，直到时间到了。我收到 SMS 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你怎样祷告？回天家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Amen。 前几天前天晚上在300多人的宴会里面， Full Gospel Businessman 的那个 Banquet， 我看到他的太太从新加坡带尸体回去怡保，他就在那个 Full Gospel Businessman 的那个宴会晚宴，很多人信耶稣。我说，姐妹你好吗？他说没问题，他用英语说，我还是能够一个人过我的下半生。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说？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Amen Amen。 所以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为什么有些人的问题怎样祷告好像没有启示，一点都没有好？原因是有十几个，有一个昂哥，有一次他来了聚会，他咳嗽得很厉害，哇你走过去你就啪啪他碰过来。我一看，因为他长得比我矮，我已经够矮了，他还矮，所以矮中的矮人，他的口袋有一包香烟。唉，原因就是在这里。我说，安哥啊，你要救自己了咯，你常常这样祷告也没有用吗？因为你一直吸毒吗？他说，什么吸毒？你在这里你是中烟毒啊，你啊，你固定的那个什么都 吸进去肺咯。你这样祷告，神怎样听？不是神不听哦，他就笑笑，烟拿出来了，那盒烟拿出来了，祷告他好了。那天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回去那间教会讲道，他又出来了。我又走过去，他又看到一包烟，习惯没改变。这就是人的问题，意思说要改变，不要试探神。一起说，不要试探神，不要试探神。所以你明知道有些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破口的东西，不要重犯。我再说一次，不要重犯。如果你在一直重犯的时候，你再出来祷告，不是说神不医治，有时候已经是很难医治了。听得懂哦？好，我讲到这里，我今天用多一点时间来祷告，好不好？多少位有需要要祷告的，请你举手好吗？哇，感谢主，病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我明年可以来少一点。好，我再问一下哈，在我们当中有谁的肚腹这里哈，的旁边有一些痛，是刺痛的感觉，好像他的痛一来，好像针刺的感觉，是谁？不要客气，客气加客气，肚子那种刺痛，对，哎，那位姐妹哈，是 OK， 可以请你出来吗？你今天有没有这样的痛来的时候？平时会有啊，最近会有。好，请你站在那一边好吗？这样你的精神怎样？最近还可以的意思就是，对啊，凭什么？凭什么？疲劳对不对？就是这一点。还有你这里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是什么？这里有一点点不舒服是什么？这边是什么？酸痛来的。 OK， 还有什么你要祷告吗？除了这些酸痛，你可以上来吗？更好，你上来啊，长老，谢谢。好，再过来中间，啊，停一停，我下去了。那今天早上，我觉得上帝的灵很强在你身上。我不会形容为什么，你问我也不会解答。神的旨意有些时候在一些人的身上就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我也很莫名其妙，就是说。神太奇妙到我很难找到答案啊！其中一位是他，你看，我发现最近我连祷告都还没开始，那些人就感受到了，因为神的灵嘛，一直说上帝的灵，你看他在享受咯，你看他，我怕你看不到，是我叫他上讲台。然后就被人抬了。上帝的灵在他身上很强，一直说很强。姐妹，你都感觉到了一点点哦，有没有？好像有点浮浮框框的感觉。所以我说不要开玩笑，要爱主，多多要敬畏上帝。 Amen 他也领受了，姐妹，我还你领受就是了，充满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现在荣耀归给你的名，手扶着他身体，充满圣灵自己，掌声归给上帝。 有些人的痛是在腹部这里旁边，那一有的时候，你不要客气，你不要跟我客气，我来的目的只有这两个而已，讲道和祷告。我不是来讨你的喜欢，但是我是来帮助你更开心，更活得有意义。所以这里有不舒服的，来举手给我看，腹部有点不舒服的，来，会刺痛的感觉，不客气，来，有谁举手给我看？你不用等人哦，等人就啊，对，扶着那位姐妹哈，因为后面是柜哈。姐妹，你再走过来一点点，再走过来，再走过来。姐妹，以前你有弄过一些伤在这里吗？好像折到还是什么吗？还是她自己有一种痛在这里？早上才会啊？什么？受伤过？对，所以如果冷气天你太累，还是下雨天会有点不舒服，对不对？ 会。 我感觉到是这样，对不对？好，举起你的手来。你是哪一间教会的？对咯，你看他第一次都摇摇摆摆框框了。上帝的能力好厉害哦，一起说好厉害哦。 哈利路亚。 你跟我一起祷告要吗？让你得医治，你跟我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那你看有多少位是新来的朋友，你要祷告能举手给我看，新来的有吗？要不要接跟我一起祷告？好，请你站起来。 那两位还有吗？新来的，你还没有信过主的，但是你想跟我一起祷告，那你看着他哈、哦。还有吗？新来的，对，还有吗？还有吗？我们掌声鼓励。那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了。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看见你的能力， 我看见你的能力， 我听见， 我听见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向我感动， 向我感动， 向我充满， 向我充满， 赦免我， 赦免我 一切的过犯， 一切的过犯， 充满我， 充满我， 住在我的心中， 住在我的心中。 奉耶稣， 奉耶稣 基督的名求， 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主，我祝福这位新来的朋友，让他感受到你的圣灵的能力和高莫。现在松开身体，松开身体，再睡下去。哦，掌声归给上帝。好，这几位新来的，请坐一下哈，请坐。哎，好。有谁刚才我说的这个痛，其实它关系到那个膀胱有点好像不舒服的啊。有些人啊，如果你有的话，你自己坐在那边领受就好了哈、哦。上帝医治你啊，你不需要去来啊。有些人是比较尴尬的啊，你就自己说，主啊，那是我来的，我有一点不舒服哦，好像发炎的感觉，但是不好意思站起来啊，免得人家每个看着我有这个问题。好，你就坐在那儿舒舒服服的在 business class 里面领受。好，那这个人还是两个人，你自己领受了，那恩膏流到你的身上了啊。我不会找你出来，我不会找你出来，我不会找你出来。好，还有谁要祷告的吗？举手给我看，多一次。那位穿外套白色衣服的姐妹，你要祷告，你可以来吗？好，你站过来，你感受到了神的灵，有一点点呢、啊，你感受到了，姐妹，有没有？其实你坐在那边有一点点呢、啊。你有一点点不舒服在这边吗？这个胸口有时候，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不是乱讲的，有就有，没有我不会乱扯。这个问题是多久了？蛮久了，是什么意思哦？喘气哈、啊。 啊，明白。还有什么上帝？哎，你举起手向着上帝就可以了。是我把荣耀归给你的名，让弟兄姐妹信来的朋友看到的不是王一翰，是看到主耶稣。你才是我们的主角，你才是我们所要敬拜的那位上帝。祝福他的心灵，奉耶稣的名，恩膏下来，领受姐妹，领受姐妹，领受姐妹，充满上帝的爱，再领受，领受，从头到脚，扶着他，扶着他，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灵，再充满，领受姐妹，在你心灵里面敞开，你的身上要得医治啊！奉主耶稣宝贵的生命松开他，再一次松开他，充满，充满，充满。那位你自己也不舒服的、哦、姐妹你过来可以吗？你感觉到陶醉了在神的爱里面，你哭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一堂哈、哦，请原谅，有时候我会要求多一点点，因为我只有短短的两个小时，让人得到耶稣最好的，所以我会有一些要求，有时候请原谅哈、哦。姐妹，领受神的爱，在你的回忆上，在你过去的情感上，得到一个很大的触摸，松开我的姐妹。松开我的姐妹，妈妈，你的脚很严重吧？对，举起手来，那恩膏在这里，我奉耶稣的名字，哎呦，那个根会痛，筋会痛，松开他的关节炎，离开这个问题，在圣灵的恩膏之下，松，灵兽抓住他了，抓住他，哦。后面的刚才有两位姐妹举手的是谁？再举多一次，后面我看到，对，哎，是那个最后的红衣服的，对，我会安，还有时间，你放心，我会给你们出来，等一下哈、哦。那个红衣服的那位，最后的红衣服的，哎，是，只有一个是 pink color 的，对。上帝，他是什么问题？姐妹，我问你。你有时候脚底有点不舒服吗？脚底下面，对，就是。好，还有你的背有点好像，我不会讲那个感觉，很奇怪，对不对？对，上帝什么都是对的，只有人什么都不对的。所以我们要信耶稣，一起说信耶稣。你做的怎样对，都是有时不对的，对不对？所以人才会伤害嘛，人才会被人伤害嘛。还有什么上帝他？你的手为什么闭麻？为什么？还有一只手曾经有没有弄伤过？对，我都说上帝是永远是对的。你是几时弄伤的？读书的时刻。读书的时刻，我嘴泥尿了，所以有时候有一点不舒服嘞，会酸。对，你的头怎样？有时候头没有事哈，会思想 OK 吗？不是说你不 OK， 我是说你的各方面 OK 吗？真的、啊，真的、啊。不要问了，举起你的手来，姐妹，上帝爱你。耶稣，我把荣耀归给你，归给你的名，现在充满充满我的姐妹，现在充满 上帝的爱送。掌声归给耶稣。